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要首先关注世界粮农组织对阿富汗的饥饿现状发出的警告。而在阿富汗国内，一方面是饥饿，另一方面有一种作物却丰收了，它的丰收给很多人带来更多的则是一种忧虑，这到底是什么？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要将视线转向英国。英国正遭遇着10年来通胀的新高，而同时英国在一个多月内连续遭遇了2起恐怖袭击事件，也使得该国呢将恐袭的定位提到了严重级别。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关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向大家来推荐北京奥运口号歌曲《一起向未来》。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阿富汗。前一段时间，关于阿富汗松子出口到中国的新闻呢，成为了网络的热门。大家由此知道了所谓的巴西松子，并不是指南半球的巴西，而是巴基斯坦以西，正是来自阿富汗的优质松子。阿富汗地势多山，很多深山里的农民呢，就以种植松子为生，而向中国等国家出口，成为了该国重要的外汇来源。然而松子的出口呢，是远远无法满足阿富汗国内的外汇以及粮食储备的需求。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今年的11月17号警告说，阿富汗的饥饿人口正在增加，估计目前在阿富汗有60%的人面临着饥荒，大约和1880万人。那么预计呢，目前阿富汗全国97%的人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立刻采取行动，防止发生灾难。日前，巴基斯坦、美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特使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会晤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同意继续与塔利班进行务实的接触，以鼓励其能够帮助阿富汗尽快实现稳定和繁荣的温和谨慎政策。巴基斯坦媒体表示，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与塔利班接触的主要倡导者，称这会防止阿富汗重新陷入内战，避免经济崩溃，不让恐怖分子有活动空间，并且防止难民危机。这是该国记者拍摄于阿富汗乡村的一段采访。在视频中，人们看到的是一对夫妻，他们表示说呢，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孩子们没有水喝，到处翻垃圾去寻找可吃之物。与此同时，联合国毒品和犯罪事务办公室也在17号发布警告，就阿富汗国内的鸦片丰收发出了警报。该办公室说，去年相比，这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在今年的鸦片产量猛增了8%，达到6800吨。国际黑市充斥着阿富汗鸦片，全世界10%的毒品吸附者所用鸦片来自于阿富汗。迄今，阿富汗国内鸦片制品收入达到了18亿到27亿美元，全国经济的1/10靠的是鸦片交易来支撑。报告认为，国际社会急需向阿富汗提供援助，减少那里的鸦片生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Remarkably, the taxi driver escaped from the cab. He's been treated for his injuries that he sustained, and he's now been released from hospital. 这是英国利物浦警方日前向媒体表示的发生在利物浦市的恐袭事件的调查进程。 警方表示，上周日在利物浦女子医院外出现了一个汽车炸弹的爆炸事件，并由此身亡的男子身份已经被确认了，他是32岁的伊拉克难民埃蒙德。警方说，此人大约6年前从中东来到英国避难，并于4年前呢从伊斯兰教皈依了基督教。艾玛的母亲是伊拉克裔，父亲是叙利亚裔。目前英国警方已将此案定为了恐怖袭击。 Although the motivation for this incident is yet to be understood, given all the circumstances, it has been declared a terrorist incident, and counter-terrorism policing are continuing with the investigation. 警方表示说，这个爆炸案的疑凶呢，此次最初的计划是将妇女医院作为其爆炸目标，但因其在乘坐出租汽车时言行引发了出租汽车司机的怀疑。据出租汽车司机大卫佩里描述，这名男性乘客行迹可疑，上车后就一言不发，并在后座似乎捣鼓些什么。而当时在医院不远处呢，是利物浦的一个教堂，有不少的官兵、退伍军人及官员准备参加11点开始的国殇日活动。司机说，当车开到医院门口的时候，他忽然看到了后座的炸弹装置，他以飞快的速度下车，并将这名乘客锁在了车内，但因为时间紧急，炸弹还是被该乘客忽然引爆了，这导致了司机大卫背部受伤。后来司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没有生命危险。而这名男性乘客呢，则是把自己炸死在了车内。英国媒体高度评价这位司机的行为，认为他是机智勇敢，同时呢，也是避免了更大的伤亡。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对此表示了赞赏。 So first of all, this is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and so I can't comment on the details or exactly what type of incident it was, what type of crime it may have been, but it does look as though the taxi driver in question did behave with incredible presence of mind and bravery, but. 受利物浦恐袭事件的影响，从16号开始，英国内政部宣布呢，将该国的恐袭威胁等级从很高提升至了严重。这意味着恐怖袭击现在被判定为了极有可能发生。而同时，英国警方还在利物浦爆炸案的嫌犯的家中又发现了制造爆炸装置的物件，并且疏散相关邻居，进行了受控制的引爆。这也是近2个月来呢，英国出现的2起恐袭事件。在1个月前，英国的保守党议员 David Amos 在埃塞克西选区外遭人刺死，那次的袭击也被定性为了恐袭事件。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确认说，首相鲍里斯呢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内政部将和世界一流的安全情报警务部门合作，进一步确保民众的安全。 The Joint Terror Analysis Center JTAG are now increasing the United Kingdom's threat level from substantial to severe, an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and that reason is because what we saw yesterday is the second incident in a month. 另外，新年假期将至了，英国在11月18号发布的数据也显示，该国从10月份开始呢，通胀水平已达到10年来的最高，这开始强化人们对于英国央行加息的预期。据报道，英国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这高于了9月的3.1%。经济学者此前预测10月份的 CPI 同比涨幅呢是3.9%，主要生长压力来自于电力、天然气和其他燃料。报道说，预计英格兰银行，就是英国的央行，将成为新冠肺炎大流行重创全球经济以来第一个全世界加息的主要央行，而且预测英国央行的加息时间就在12月16号。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印度，连日来关于印度首都新德里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占据了不少媒体的版面。印度新德里政府说呢，他们已经在11月17号左右准备好了封锁首都区，来控制不断上升的空气污染水平。而这一次呢，是受印度传统节日的排灯节、燃放烟花炮竹以及部分农业地区焚烧秸秆，还有工业交通运输等因素的影响，连日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空气PM2.5 的指数超过了每立方米300微克，超过世卫组织规定的安全上限20倍。因此呢，为了保护民众，莫迪政府要求学校关闭，建议首都地区的各邦政府至少允许一半的员工在家工作，并禁止卡车进入首都。 有报道指出，目前全球3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有22个来自于印度。该国每年因为吸入有毒空气，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万。印度新德里政府表示，为了鼓励民众用公交出行，减少尾气排放，政府将向私人公司租用1000辆公交车，提升全市的公交运能。该措施将执行一个月。当地媒体说，过去10天因为空气污染引发不适的求医患者增长了一倍。所以为了控制污染，新德里近期采取更加严格的封锁措施。而当地的商业用户呢，对此表示担心。他们认为，在疫情解封之后，新德里的商业正在逐渐的恢复元气，重启封锁将使他们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生存的希望。但是现在又因为空气污染再次重启封锁。新德里贸易协会的主席巴尔加夫说，民众驾驶的是汽车，并不是污染源，而污染源呢，是焚烧秸秆、工业生产、建筑工地的扬尘，应该从这些方面着手控污。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印度。即便是在21世纪，重男轻女的陋习观念依然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顽强地留存着。而正因为重男轻女，很多女婴在没有出生之前便被残酷地从母亲的身体中拿走了。这就是进行性别选择的堕胎。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像这样的做法呢，导致全球每年会失掉1.26亿的女婴。而在印度，有这样一位敢于打破这一社会陈腐观念的妈妈，她和她的3胞胎女儿如今呢自力更生，生活得很好，也成为了很多印度女性敢于反抗社会陋习的标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黄丽玲讲述印度3胞胎女孩和他们的妈妈的故事。 联合国人口基金根据印度人口普查数据所进行的分析显示，2001到2016年间，该国每年大约会失去45万名本应出生长大的女孩，其中近34%是因为家庭选择人工流产而未能出生，另有66%则是出生后不久便过早夭折。近年来，这一数字还有所上升，目前已超过46万。人口基金表示，尽管印度已经禁止以性别偏好为由实施人工流产，但许多家庭在发现怀的是女孩后，仍然能够找到办法进行流产，导致男女出生比严重偏差。在出生后，女童的死亡率也高于男童，显示他们在接受照料时受到歧视。无论在哪个国家，一个单亲母亲独自养大3胞胎女儿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农村就更是如此。今年58岁的贾斯比尔回忆了得知自己怀了3胞胎女儿时的情形。 做超声波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一共有3个孩子，而且都是女孩。那时候医生还是可以说出孩子性别的，现在已经禁止了。那是一名女医生，她说她可以帮我安排做人工流产，还向我说明了手术的过程。听她这么说，我一时也有些害怕，但还是鼓足勇气拒绝了。 Lady doctor, naam to nahi main leti. 但贾斯比尔丈夫的家人并不支持他的这一决定。在印度，按照传统，女儿出嫁时要赔付一笔可观的嫁妆，从经济角度而言，也让许多家庭对养育女儿望而却步。 我丈夫的家人说，这个家里已经整整3代没有生过一个女儿了，怎么能一下子生下3个女儿？怎么能养大他们？他们对我说了很多，让我要么去做流产，要么就走人。于是我就离开了丈夫的家。 当时作为助理护士兼助产士的贾斯比尔收入十分微薄，但他还是成功的养大了3个女儿，让他们吃饱穿暖，上学读书。在生男孩传香火仍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村子里，大家对他的态度也慢慢从可怜变成了敬佩。 有时候别人会说，看看这个可怜的女人，她起码也应该生一个男孩。但我总是告诉他们，不许胡说八道， 我自己也是女性，生下女儿我很高兴，看到他们长大成人我觉得非常骄傲。现在大家都很佩服我，觉得我一人养大了三胞胎女儿非常了不起。以前我也不是那么坚强的，但我做到了。我觉得是女儿们给了我信心和力量，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们总会鼓励我，让我不要哭，让我无所畏惧。 贾斯比尔说，一个家庭需要夫妻双方互相体谅，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一定要处处屈从于男性。 生下孩子是一个属于个人的决定，也是一名女性的决定。家庭需要夫妇之间的平等和理解，但这并不是说丈夫因为重男轻女而想要把女孩留掉的时候，妻子就只能服从。 如今贾斯比尔的三胞胎女儿桑迪、曼迪和帕迪已经长大成人，23岁的他们就像当年的母亲一样独立、坚强和自信。桑迪在旁遮普邦的阿姆利泽市当化妆师，梦想着有一天能够进入宝莱坞。帕迪毕业于酒店管理专业，目前正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实习，而曼迪则追随母亲的脚步，即将获得护理学的学位。 母亲是我们最大的支柱，每件事情每个决定她都会和我们商量，询问我们的意见。她会说，这件事情我想这样做，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看到许多家庭会这样问他们的儿子，但却没有人像这样询问女孩的意见。母亲每次都会先问我们，让我们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人口基金表示，自1990年至今，全球部分地区的男性出生率不断上升，甚至比女性出生率高出25%。这一令人震惊的性别选择，与屡禁不止的性别暴力和人口贩运一样，都反映出女性和女童长期偏低的社会地位。呼吁各国关注重男轻女问题，加大努力，终止一切形式的歧视。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呢，进入我们的冬奥话题。近日，由易烊千玺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倾情献唱的《一起向未来》新版 MV 正式上线了。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特意向广大的网友以及中国的公众推荐这首歌曲。他说，和大家一样呢，他看了这首新版的 MV。 时隔13年，北京再度点燃奥林匹克圣火，成为首个双奥城市。现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好，下面呢，来听赵立坚怎么说，然后也把这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 和大家一样，我也看了这首新版的 MV， 它讲述的是一个个冬奥百姓故事，描绘的是一幅幅百姓喜迎冬奥的缩影。通过一幕幕具有烟火气的画面，它全方位展示了北京作为东道主和双奥之城的发展情况，展现了中国民众热切期盼冬奥的心情。正如歌曲所唱，一起来，一起向未来，相信北京冬奥会一定能带动全世界冬季运动爱好者点燃激情，拥抱冰雪。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彩虹一重重盛开。 眼下呢，北京冬奥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11月15号开始，北京冬奥会的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正式开启了造雪工作，而河北张家口的赛区呢，也展开了多项的实战演练，为即将来到的测试赛做准备。在北京的冬奥赛场中，有一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场馆，这就是由2008年奥运会的水立方变身的冰立方。想必很多朋友都还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候那块像着蓝色蛋糕一样的水立方记忆犹新吧。而在北京冬奥会当中呢，这个水立方将会变身冰立方，泳池变成了冰湖赛道。现在改建完成的冰立方呢，将会成为全球首个双奥场馆，既举办过夏季奥运的赛事，也将举办冬季奥运的赛事。 国家游泳中心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标志性场馆，被称为水立方。按照体育场馆反复利用、综合利用、持久利用的思路，北京冬奥会的建设者们提出了水冰转换的想法，自主设计建设了可移动可拆卸的冰场体系，把游泳池改建为冰壶比赛的赛道。整个水冰转换的材料都能反复利用，大幅降低后期拆除改造的成本， 可以多次转换，从钢结构，从那个混凝土面板到保温材料、防水材料，包括制冰管，所有都可以随时拆卸，拆卸完了以后接着使用，整个结构上全部都是可回收可利用。 国家游泳中心冰湖场馆的冰层共1514平方米，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这是目前世界上最节能环保的制冰技术，制冰用水也全部实现了回收利用。 这个技术相对于传统制冰技术能效能够提高20%以上。这个技术还有一个大的优势啊，就是可以把它排出来的废热进行回收，然后用于场馆的厨师以及整个场馆生活热水。 冰的水化完以后完全都可以重复利用，通过排水系统作为中水使用。 在国家游泳中心内，照明设施全都改造为 LED 灯具，卫浴洁具也都换成了节水器具。整个50000平方米的改造工程涉及建筑、结构、防水、膜维修等多个领域，历时1年时间完成。通过改造，国家游泳中心不但成为双奥场馆，还每年节省上百万人民币的运行费用。 好，说完了冰立方，今天我们的环球三十分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会。

It's 9 a.m. Beijing time.